第63集，归来。夜间，安营扎寨的士兵安安静静的，在山上的土匪等到了深更半夜，确定了山下那群官兵都睡了之后，才轻手轻脚地往山下走去。黑暗遮住了他们的身形，也遮住了隐藏在暗中虎视眈眈的士兵的身形。薛远带着兵马隐藏在这里，弓箭手埋伏在一边，等山寨全部的人马踏到了平地上之后，薛远打了个手势，弓箭手的箭雨一阵急速射去，射得这些人人仰马翻，惨叫连连。 我们中计了！ 大片大片的箭雨连绵不绝。等整齐的队伍被弓箭手冲得四散崩溃之后，薛远当机立断， 走！ 掩藏在树林中的步兵及时现身，将这些想要往回跑的匪贼一刀砍下一个，尸体从山上滑落，匪贼们想要抵抗，却已经被包围在敌军之中。一丛丛火把陡然亮起，响亮的鼓声剧烈而压迫，整片西广山脚下都燃起了火把的亮光，旗帜威武的飘扬，士兵脸上的表情威严而骇人。薛远带着500骑兵逼近，马蹄声一声接着一声，都快敲进了匪贼的心里。火把上的光随风摇曳，薛远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一地鬼哭狼嚎的匪贼。 投降，饶尔等不死。 健壮的马匹尾巴摇晃，也威风地长嘶了一声。薛远连衣服都没换，甲衣上都是干涸的鲜血，他今日杀了不少人，煞气沉沉，眼神在火光的照应下像是恶鬼一般的可怖。 想吧，寨主， 想吧， 想吧！ 不知是谁哭喊了一声，紧接着一声声的想吧不断地响起来。那个人头山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威慑，要是不降，就得被砍头，就得死。 寨主，我们不想死，得降啊！ 刘云颓唐地软在地上，不受控制地打了个冷颤，牙齿哆嗦地说道：“ 关羽，我们降。” 剿灭了三个山头的土匪，总共用了三天半的时间，其中来回赶路就占了三天。兵贵神速，这个速度不知要震掉多少京官的下巴。其他兵还在休息的时候，薛远已经快马加鞭地赶回了京城。等他入京了之后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这个时候不宜再进宫打扰小皇帝，他便直接回了薛府。薛将军同薛夫人在院中散着步，听闻他回来了，上前一看，脸都黑了。 你这是什么样子？浑身都是血水和腥气，悬甲上还有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，这逆子又杀风头了。 备水，也要沐浴。 薛远接过小厮递来的毛巾，擦去脸上的灰尘。他不理薛将军，正要绕过他们离开，突然脚步一顿，回头看向薛夫人道：“ 娘，衣服呢？”“ 什么衣服呀？” 薛远顶顶上颚，鼻尖都是自己身上的血腥气，他耐心说道：“ 圣上穿过的那身衣服。”“ 哦，那衣服呀，被圣上穿过，自然是被宫侍拿走了，怎么还会在我们府里？” 薛远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扶额笑了起来，压都压不住。他转身朝自己房间走去，路上他突然说了一句：“ 衣服的钱都没给。” 大公子在说什么？ 老子得想办法，从那小没良心的手里拿回一件能抵得上衣服钱的东西。 小厮听得糊里糊涂，也不问了。回房之后，和另外一个小厮给薛远脱去身上的盔甲。这身甲衣重有20多公斤，没有高大的身体撑不起他，没有强大的耐力，就无法穿着这样的盔甲去战斗。而薛远就穿着这样的盔甲，连斩了不下百人，血洗了王土山，又打下了西广山，还连夜策马赶了回来。直到现在，他也精神勃勃，可见精力之旺盛。下人们给他去了盔甲之后，薛远松了松筋骨，背后的肌肉鼓起，仍然有力得很。外头有人说道：“ 大公子，热水备好了，您现在沐浴。” 薛远颔首，大步朝外走去。 此时皇宫之中，顾元白也准备安歇了。他刚刚沐浴完，宫女正在为他擦去头上最后的水露，他就在这个时候知晓了薛远回来的消息。顾元白不知是感叹还是叹气。 半日，田福生，听到没有？他只用了半日，就围剿了三座山头的土匪。 是呀，圣上，薛侍卫手段了得。 顾元白闭着眼睛点了点头，又顿了一会儿说道：“ 待明日，让秦升过来见朕。” 圣上谅解薛远辛苦，又赞赏他剿匪做得好，于是赏下了许多赏赐。同赏赐一同赐下的还有两日休息时日以及受封的职位。圣上给了薛远殿前都虞侯的官职。殿前都虞侯，禁军中的高级军官，为统兵官之一，官职为从五品。如果算上薛远以前的军功，现在怎么也得封一个正四品以上的武官官职，兼带赐爵。但薛将军将薛远的军功给压了下去，顾元白就在现在可能的官职当中给了薛远一个尽量高一些的官职。将军府喜气洋洋，包括一直压着薛远的薛将军也不禁露出了几分喜色。尽管他一直在压着薛远，但如今儿子得到了来自圣上的封赏，还是让他引以为傲。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半日功夫就缴了三座山头的。就是可惜有了官职之后，武举就参加不了了。薛府热热闹闹的时候，常玉言就在这时上门了。他见着薛远就上上下下的看了他一圈，然后笑眯眯说道：“ 出去走走。” 薛远跟他一起走出了薛府，常玉言半路就忍不住了，同他寻了处酒楼包了雅间，等没人了问道：“ 薛九瑶，你怎么去剿匪了？” 今日正值休沐日，薛远摸着酒杯，神情有些漫不经心。 怎么，老子还不能剿了？ 我只是没想到你也会有为圣上做事的一天。听闻上次圣上还派你来翰林院给楚威和孔义林送了圣上所赏的砚台，你怎么都不过来同我说说话？ 都是男人，有什么话可说的？ 那你成日待在圣上面前，岂不是就成了巨嘴葫芦了？ 在圣上面前能跟在你面前一样？ 说到圣上，常玉言便默默应了一杯酒，然后叹了口气说道：“ 哎，薛九瑶，就你这个狗脾气都还能走了大运。实话实说，就连我这个翰林院编修都未曾到圣上面前试过奖，而你真是天天都能对着圣上。” 薛远也笑了，眯起了眼睛。 常玉言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我能有什么意思？羡慕你能日日面圣罢了。 羡慕个屁，他那么弱，我连对他封都封不起，骑个马都那么破皮，这样的圣上我哪敢再折腾。 薛远，薛远！ 常玉言叫了两声。 你出神想什么呢？ 你说有的人怎么能那么娇气？ 娇气？ 薛远摸了摸下巴，嘴角勾出了一个说不出什么意味的笑。 跟块豆腐似的，一捏就碎。 他这个样子就跟个土匪一样。常玉言听不懂他说这话了，摇头叹气道：“ 哎，不说这个了，来说说你剿匪的事情。听说你来回三日半的功夫就灭了三个山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